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31集朝夜。沈泽川折扇倒卧，轻轻敲在桌面上，他换了新耳坠，玛瑙珠子衬得肤白，就是太扎眼了，让旁人不敢追着看。于小再把本子呈到沈德川跟前。 罗木那头的账本我誊抄了一份，还请府君过目。 沈德川把账看了。 马上春耕，看着挑个人过去旁佐罗木办公务。他到底是一个人，两头跑也辛苦。 这意思就是今年不能再让罗木在茶州独大了，得派个人过去牵着他。孔岭在侧旁说， 那我倒是有个人选。这次我奉府君之命下到登州，在那里遇见一个二爷的故人。 侧安的故人？ 沈泽川合上账，想了须臾，萧迟也在樊州有什么故人？孔岭提了个醒， 王宪，府君还记得吗？原先在去都户部主事，贤德八年那会儿朱里进军开支。 沈德川这才想起来，说起来这个王宪原先跟萧迟也不和，经手过权成司的事情，他在行刺案里被湘云构陷向萧迟也行贿，因此遭遇贬谪。离都前萧迟也去户部走了关系，让他没有彻底丢掉官位，只是放到中伯来做事。这事别说沈泽川，就是萧迟也忘得一干二净。王宪到了登州没多久，就遇着土匪强袭，装疯扮傻逃出衙门，跟着刘明困在登州，直到杨求身死，孔岭前去巡查衙门时才重新冒头。 依照二爷的意思，这人本该到咱们慈州来，但当时紧跟着出了事。 孔岭婉转地说， 户部就改了他的差，让他下到了登州去。他在登州吃了很多苦，见到我时还惦记着府君跟二爷的恩情。 沈泽川细想少顷， 他既然肯，就把他派去茶州。他原职是户部官员，到茶州协办税赋也不算陌生。 沈泽川信不过罗木，这下正好在茶州放一个精于赋税的王宪，就能严控罗木的账本。茶州如今最关键的就是钱，只要把银子攥在手里，罗木就翻不了天。时候还早，沈泽川先割了三周杂物，问姚文玉， 袁卓这几日还好？ 姚文玉膝头盖着绒毯，闻言说， 承蒙府君挂念，没什么大碍。 慈州到端州虽有马道，但还是隔得远，我担心你路上受寒，眼下看着无碍便放心了。 姚文玉等沈德川寒暄完才说， 我从慈州倒带了个消息给父君。 他顿了许， 几日前丹城传的风声说潘令和潘毅两人已革职查办，交由大理寺及刑部候审。 沈德川眼眸倏地看向姚文玉， 这么快？ 丹城潘氏一门三员，潘祥杰、潘令、潘毅都是朝中大臣，又与传承费氏联姻，在如今的世家残余内分量不小，太后还想要把持朝政，就离不开潘氏的鼎力相助。为此潘令革职就是太后的损失。 梁崔山跟着薛修卓一到丹城，就即刻开始稽查田账，他们没有要潘毅成帝的原账，而是直接派人下去亲自丈量。 潘毅原以为有潘祥杰和贺连侯作保，还有潘令下派的梁崔山居中旁佐，这次的账目稽查也能糊弄过去，起码能熬过这个春天，岂料梁崔山就是冲着查账来的。 期间有折子弹劾薛修卓要转查全城账，但被孔丘给驳回了。 沈泽川折扇定在桌面上，他缓缓皱起眉， 去年的太学风波还不到一年，孔丘与岑玉先后在其中受到比罚，当时跟薛修卓可是势不两立，怎么这么快？ 绝西都梁道也下了狱，牵扯到传承账目问题，说是关税有猫腻， 现在受到督察院弹劾，连狄城也受到了波折。 姚文宇出身世家，对其间的线远比旁人敏锐。 绝西的督粮道按道理跟传承没关系，但督察院是一起弹劾的。 传承的赫连侯跟花氏走得近，但他明面上不管传承的账。岑玉现在连他都弹劾了，说明赫连侯有把柄落在岑玉手中。 他指腹摩挲着善言，想了想， 这是蹊跷啊。颜和如在哪儿？叫他来。 孔秋肯和薛修卓握手言和，这其中必定有原因。沈泽川的眼睛被挡在了去都城外，但他必须时刻都清楚去都在做什么。如果潘林真的因此被办掉了，那不仅意味着世家受挫，还意味着在去都争夺占领，太后落单了。颜和若屁股一挨着凳子就滔滔不绝。 哎呦，我这几日可憋死了。府君，你不喊我，那伍子胥就不放我出门。启东的军粮还没送完呢，我心里着急呀，火气直窜。哎呦，这端粥太破了。哎，来张垫子行不行？坐得屁股怪疼的。 颜和如在沈德川的目光里逐渐闭嘴，他挪了挪身体。 行贿嘛。 颜和如小声说。 赫连侯还能有什么把柄？他一个贤侄侯爵，为了儿子的前途四处跑，平日就爱送点东西。那梁崔山不是要去丹城吗？赫连侯脑子被门夹了呀。就那绝西督粮道给梁崔山送袋金子，这不正好撞人家手里了吗？我就说这梁崔山也不好整，他可是跟江青山一个路子。这下好了，赫连侯这袋金子搞垮了一帮人。 行贿？ 杨文宇忽然出声，他看向沈泽川。 潘令肯指派梁崔山，就是把梁崔山视为心腹的意思，那赫连侯何必在画蛇添足给他送金子？ 他傻呗。 颜和如敲着茶盖，想起费氏摁过自己的头，记仇道： 费氏都傻，脑袋不灵光。那小侯爷费氏都急惯了，还游手好闲，他们家哪能顶事啊？ 赫连侯好歹跟着太后，花思谦倒台的时候他都没死。 沈泽川眸光微沉， 他就是要拿捏梁崔山，也不该给梁崔山送金子，还周转到都粮道，这简直就是把自己送到梁崔山的面前。他图什么？ 谁知道他图什么？ 颜和如眼珠子一转，跟着坐直身趴在桌面上，对沈德川露出吃惊的表情。 这事儿要不是赫连侯干的，那他也太惨了。这就让薛修卓直接捅了家，连带着潘氏一门全落水了呀。 沈泽川电光石火间想通了，折扇啪的扣在桌面，吓得颜和如一哆嗦。杨文玉猛然咳嗽起来，他掩着唇攥着帕子，在微微佝偻间平复着，接着说道： 好谋算，薛延卿好谋算。 去都今日雨雪飙飙，寒意边骨。赫连侯跪在殿内，跪得腿脚麻木，一双袖子都哭湿了。 那薛延卿寡廉鲜耻，为了构陷我不择手段，绝西度粮道行贿怎得牵扯到我们传承？但是江青山的地境真得追究起来，也是江青山主使啊。 赫连侯摘掉的官帽就搁在西边，他哭道： 还有岑寻义，此刻咬着我不放，分明就是宾至一击，跟薛延卿联手做局，他们干着勾勾硬硬的勾当，孔伯人还要姑息养奸，坏的都是朝堂风气啊。 你少拿这种话糊弄哀家。 太后怒不可遏， 你要真的规规矩矩，薛修卓能追到账目问题？绝西都粮道在传承贪了不少，这其中倘若没有你做保，他有那么大的能耐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